锵锵三人行，我们还是在台北啊诚品的画廊里啊， 是 跟咱们领咱们来的这个姚谦啊，谦哥舍不得放你走啊，这个跟你聊天非常的这个开心， 谢谢啊， 这个尤其是听你谈这个女人呐、啊。听的我们都想找去找女人 了，不是他是他永远关怀个话。 咱们今天我觉得最值得谈的还是谦哥本人， 是 你看咱们介绍过啊，他是著名的这个流行音乐的金牌的制作人， 是 好多女歌星咱们都说了嘛，都被他做掉了， 是 但是做掉了以后为什么现在解甲归田了，我就觉得你对这个行失望了吗？ 我想是一个大环境，我就像我三年前决定离开唱片行业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就是唱片已经死了，但音乐呢还活着，只是模式还没出来。所以最近我在这三年我在大陆在经营一个模式，就是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他有文化思考的话，真的有文化，他其实愿意，其实大陆是台湾有，大陆也有，只是大陆那些人都比较低调，可能你不容易看到，后来慢慢找到，我现在开始发现有些企业他是愿意赞助文创文化企业，文字的、美术的，他金额不多，环保的，甚至音乐，那我就开始跟他们谈，我把我以前在唱片公司经营的概念，你如果支持这个艺术创作，这个音乐家的录音，那么好，母带归你，你的所有广告都可以用，那我音乐会和我的录音你能不能赞助我，因为慢慢已经开始在成型了特别好，然后而且当这些形式发展出来，我们已经不再用排行榜来决定音乐好与不好，而是用一个存在概念，它的影响力如何，所以你看最近大陆豆瓣等等这些的影响力特别大， 是 它在慢慢影响，它可能跟那些生意模式不太一样的大电影公司、大唱片公司、中国移动、百度完全不同概念了，它已经开始在新的，而那些人我真的发现在看豆瓣那些人，他是愿意消费他尊敬的创作人， 没错， 这是而这个模式呢，我也希望渐渐影响台湾，因为台湾现在还是在沉溺在以前的旧的生意模式里还没出来， 对，没错，我觉得这里面牵涉到一个最近几年消费者他为什么要消费的这个理由有个很大的变化，就我们刚刚其实之前我跟谦哥还在聊，就说很奇怪，最近几年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一个现象，这现象是什么呢，就过去一些很大牌的天王巨星级的流行音乐歌手，他现在出唱片，你会发现好奇怪，为什么他那个唱片销量甚至是有时候会低过一些独立的另类的摇滚歌手音乐人，为什么呢，这过去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是 唱片业已死吗， 对，但为什么呢，那问题来，为什么那独立音乐人的唱片反而能够保持甚至是越卖越好，这里面牵涉一个事情，就是大家过去为什么要买一个大牌歌星的唱片，是因为觉得哎呀我好听嘛，喜欢我就买，然后这里面没有别的情感因素，但是你去买一个独立的摇滚乐手的时候，你包含一个什么呢，就是啊他是独立制作，他独立票他很苦，我们要支持他，要肯定他，就等于像书啊，现在很多人买盗版书，这不是买了，就下载盗版书怎么样，但是有时候你会知道这个作者我很尊敬他，或者他挺苦的，我们要买他的书，现在很多人消费多了这个东西， 哎，那我想问问谦哥哈，当时是什么，你总有些触发让你意兴阑珊，是不是， 是 就是你本来是做过好几间这国际知名的大唱片公司的负责人呢， 是 为什么就撤了呢， 我们那时候多可能每几乎连着五年每年的数据啊，数字营业数字你是没有谷底的，不停的吸到，你就发觉你开始养不活自己，那时候我们对大陆有充满的想象，说哎那么多人口，每人买一张就是半价，我们都能挣。 这是可口可乐理论。 我一方面去找我喜欢的音乐人或文艺圈的人，一方面我在开发市场。我一待下，我有一件故事改动了我所有对于唱片的价值。 什么故事？ 那时候我的北京办公室开了，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想跟我一块工作。有个在厦门长大小孩在北京读大学，然后他知道我在工作办公室在北京有他的印证，就用了。 特别好，特别聪明。他是从小听台湾的流行音乐，看台湾电视节目长大，因为厦门嘛，容易。 厦门。 后来有一天呢，我看到他在店里下载歌，嗯，我就不高兴，因为他是我觉得特别有未来、好好培训、特别好的一个小孩，特别认真。他就下载盗版歌，我就说，你都做这行，你还在下载吗？我也不会大声说话，我就说他，因为他我也很少这么严肃的说他难过。两天后约我，说千哥，我能约你聊一下，我就行啊。他就跟我说了，他说我下载这个假设卖30块50块啊，那我一下了这个我没有付那30块50块，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我为什么要下载你的歌，千哥你的歌？因为我喜欢你的歌，我买不到。或者是我还没那么多钱可以买那么多我喜欢听的音，可是我想听啊，所以我下载了，因为我喜欢你。金哥，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我喜欢你而惹你生气，惹你生气的原因是我没付那30块人民币。这句话就如雷轰耳，我真的在我重复的思考一周之后，我决定了，我就跟我老板说，开始数位授权能不能不要收费？当然老板不可能同意。后来我就决定，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去给音乐跟人家沟通，已经沟通方法用唱片，然后我有收入养活自己。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了一件事，姚谦，你要收版税还是你要我喜欢你的音乐？后来我就开始选择喜欢，我要做被喜欢的音乐，我开始决定开始反美帝了。 你提到了一个就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你看刚才呢你就讲了张亚东，张亚东前一阵做我们这个节目啊，那都开骂了，是吧？他倒不是说反对网络，他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没有这个意识，就是说你在网上下人家的音乐，你不付人家的钱，你这就是在偷啊！这听起来啊没有什么不对啊，可是我最近在国际新闻上看到这样一些事情，也让我觉得有点怪异。比如说，你知道吗？这个波兰。波兰政府也是想当然，跟这个日本的还是跟欧洲啊签了一个贸易保护协定，然后他觉得这很对啊，就反对盗版，保护知识产权啊，结果没想到差点都政府被推翻了， 是 无数人上街不是游行嘛， 是 游行抗议政府，就说你没有充分征求我们人民的同意见，怎么就签这贸易保护协定？然后后来我一看这个链接相关材料啊，他们比如说提出的口号啊叫做爱盗版爱生活，反这个版权，反这个垄断，甚至于你知道这个瑞典的，你看它进入它成为一个政治力量，瑞典的一个党就叫盗版党，但是这个盗版党啊现在已经是瑞典第三大党，就是它在欧洲的这个政治势力啊更多的跟草根的这种诉求，我不知道文道你怎么看这种问题。 我很多年前我很支持一个运动，那个运动叫 copyleft， OK， 平常版权叫 copyright， 对不对？copyleft 是什么？就是说不要版权，就而且是左翼的观点。那个想法它有针对的，比如说当年我们针对的是大药厂，比如大药厂它做了很多药，卖得很贵，那第三世界很多人根本买不起，因为主要是版权贵，所以他们买不起会病死怎么样？也针对那种超大型的唱片集团、电影娱乐企业，但是后来呢？我原则上赞成这种观点，但是问题是我会反过来想，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一些音乐人，还有一些创作人，他很认真的在创作，而且他真的没有别的生活的技能了，他的谋生就靠这个了。 是。 那么对于这种人，我就会回到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要盗他？ 是。 我们为什么不尊敬他？为什么不帮助他？ 就好比谦哥， 如果想他继续， 谦哥你说对，固然我喜欢你的音乐，可是如果我老不给钱，你生活都生活不下去， 是 你这音乐也就创作不出来了。 所以我这三年就在想说，这在这国际上面西方公司训练下叫 business model， 说你怎么存活下来方法。 对， 现在就是说我的音乐你免费听了，你就拿去吧，我不给你拿钱，那我怎么活呢？我就在思考，所以我才会开始想，例如最早我们是跟政府圈一点钱去养活自己啊，这是一个方法啊。我后来发觉跟政府做生意是一个稳输的这种生意，所以我大部分就还是找到企业，而且我觉得企业的自觉就像说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发觉软性的 content 是对他的公司是最好的包装， 他开始找意见领袖来代言或艺术家来代言，我就建议是从另外一个模式，而起码我就支持那个音乐家舞蹈，其实他不是拿代言费，而是我觉得新的模式，我音乐给你使用，但是我的音乐会你要赞助，我去采访你赞助我采访，他就开始可以留下他的专辑。目前那个吴彤他就是往后两年他正在采风，然后现在跟马友友的思路在走，他就开始收集音乐。 照这样看，我假想啊，会不会将来音乐真的又复归到现场演唱会的模式上？ 是这样， 就是说免费的吧，免费的是为了人气， 是 你们都充分的人民群众喜欢了我的音乐， 是 那么我的演唱会万众一心就来了， 对， 哎，会走到这么一个方向。 是这样子，像马丹娜是最聪明的，他最早的 他现在就是这样， 他不是签唱片公司，他签演出公司，他把他唱片签给演出。但是呢，我在这个演唱会的过程，人家推广我的新专辑，新专辑的宣传是为了推我的演唱会，它是bundle在一起的。那现在我就把这个东西试着在跨界的音乐，甚至在艺术圈、美术圈，有一些年轻艺术家，我也想用这个方法来支持他们的创作。我现在就想开始回到。我觉得我后来真的那个我那员工让我这五年进入原来文化是可以共产，但是生意模式要去想出来，但是我们做管理的者我们得到前面去想生意模式，因为那些音乐家他每天就说哎呀，就像张亚东就生气了嘛，骂脏话而已，他就愤怒喝酒，但是我常觉得我们只能安慰他，第二个就我得安静下来想方法或者鼓吹。所以我为什么写专，因为写专的时候那些人看到我再来面对面再去 sell 我的概念的时候，他们就会买单。 所以你看就看来啊，就说是什么旧瓶装新酒啊，新瓶装旧酒啊，也许这个瓶子就作为形式作为营销什么，这个也随时代不同一直在变， 对， 但是这个音乐假如是酒的话，这个酒和人们对酒的需要其实从来也没变过， 从来没有停止， 但是那个需要的关系会变。我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时代，也许这个时代我不能说这个叫悲观还是乐观，只是很客观去描述将来说不定我们会回到什么样的时代呢，就所有的文化创作工作都是赚不了钱的，它都变成 都是义工 吗？都是义工。比如说很简单，我常常讲，你见过李白拿稿费吗？ 对。 苏东坡有没有赚过稿费赚过版税？没有。 对， 那个年代那这就是盗版，白居易到了酒家歌女唱哟，唱的时候他就说妈的你这臭姑娘唱我的歌给版税，没这个吧，那个年代人人盗版， 但是靠免费创作， 靠免费 换名，名满天下， 对， 到哪儿都有人管你吃管你住， 对，然后再来唱我的歌是这样吗？因为本来创作就是一种免费的东西，那真是你喜欢你爱。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数字，首先影响到冲击的音乐，接下来可能是电影电视，再下来就是书文字这些，当这一切都被冲击掉之后，到时候真的是没有人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花钱买书花钱看电影，那时候整个电影书音乐都会变得很厉害，变得比方说电影也许还会有些大制作，但是绝大部分电影都会完蛋，变成小规模小本的独立制作。 所以你看啊，这就像诗经的源头一样， 是 有时候我们会哎又会回到最初的那个动机， 对， 是吧，就像是你歌咏最早就言之不足以歌之， 是吧，就 是 又回到那个程度， 是吧， 真的。 所以你说到这儿啊，我倒想咱们身处的这个地方，哎，正好谦儿哥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哎，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怎么总觉得就是说，你看我来过台北多次啊，我觉得唱歌这个东西啊，在台湾相当的普及 啊。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台湾岛啊，这个歌星啊，层出不穷，好听的歌，这怎么大陆说实在比不上呢？ 对，而且 按比例上来讲，你绝对比不上。为什么？ 文涛，这你那个问题我。特别举个例子，前一阵我就有一位我小时候听的一个歌手凤飞飞过世，我特别难过。 对， 我在北京， 我也哭了一鼻子。 你也哭了？ 我就听起掌声响起来， 是 他那个含泪一唱，我 因为他最后的透过人在最后一个专辑有找我写，因为我是他歌迷，我特别高兴写的一个歌，他让我追溯一些事情， 就是说台湾在说我说解严开放之后，在80年代、嗯、那时候云门，然后就是从舞蹈文化这些戏剧、嗯、美术到最后通俗文化、嗯、那时候流行音乐开始开放了， 嗯， 然后那时候电影侯孝贤杨德昌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发觉80年代，而且那时候 嗯 尤其凤飞给我最大震，不止只有在为什么那时候有那个气氛创作那么好，就是那时候的人和人的关系特别好。你像啊、嗯、他的过世，他在连临终的最后一天还惦记着不要打扰别人， 是去世之后再把这个死讯发布， 因为那是过年的时候。 嗯，对， 我后来想到，原来我中学大学那个时候的人与人关就是这样的关系，他只是把那个习惯延续下，而现在我们没有的。就像现在台湾创作不出那么多好的文创的东西，就源于整个社会气氛的问题，而那时候是百家争鸣。而且我觉得所谓百家争鸣一定要有两个元素，一个是有勇气，第二个有压力。那时候你还写说你不晓得你哥，那时候还是要送审的，台湾还是要送审，是你还是能审不过的。可是那时候大家都充满了冲动，急于想发表，而那时候所有的文艺创作不能独立，音乐不能独立音乐创作，我美术不能独立美术创作，那是互交叉感染的。就是我看了云门的时候，我特别想写一个嘉义的歌，我看了谁的美术的展览，那时候是特别互相交叉感染。看了电影，你想侯孝贤早期的电影没那么伟大，侯孝贤电影都是想小情小爱，可是他把那时候就类似北漂的情怀，就是台北南部到台北工作的情怀演的 风归来的人 拍的特别好，那种想就是那种 太细腻了。 对，你那以前那个还是表演型，到他那已经破解了表演型，而那时候的朱天文朱天燮慢慢的出来了，就特别感觉，我觉得那个年代给十足的养分给了流行音乐，所以人家说台湾流行比较有文艺腔， 对 的原因就是来自因为养分够。事实上，坦白讲，现在很难了。现在你就听就是 RMI 腔或者日剧腔而已了， 没错， 不一样。 所以我在想呢，就是说台湾整个文化都在80年代末解严前后经历是爆炸， 嗯嗯， 就你看成品。这个是现在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台湾的一个骄傲的一个书店，也是那个时候出现，80年代末的时候，文学，就我们熟悉的那一辈，张大春、朱家姐妹，对不对？ 都起来了。 电影、新电影，然后流行音乐、严肃乐，所有云门都是一下子啪 全出来， 就整个80年解严前后，所以那是个社会气氛。 而且你看， 都在想冲的东西， 这跟60年代一样，这个80年代的两岸呢、啊。也有点这个相似， 对， 是 这个80年代在大陆文化界 也是 一个长期压抑之后井喷那么样的一个文感觉，文化盛世， 对，只是结局不一样。 所以钱常常是害的是太快富有，真的是。所以创作我常说哈，一个就是你有那个想要说的冲动，第二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你还是有压力，你做这些事是有风险的，还是有啊，你可能做事没人理你，或者你一毛钱也挣不到，你继续要饿肚子。 嗯， 就是最近的台湾电影不是又兴起，我就发觉了， 对， 你看啊，他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出去就倾家荡产，也不想会不会，当他很多钱那个作品都好，当他拿了很多资金开始创作的时候，第二人就没了。 你说这个，这让我想起当年那个老江湖艺人，当年有个说山东快书的，好像姓高的，那名老江湖艺人，艺术最高了嘛。后辈们就跟他请教啊，说你们那个时候你怎么能把这山东快书讲得那么好？他说什么艺术啊，饿的呀。他说那是饿， 真的， 对， 真的，我相信 你下顿饭讲的时候饿着，下顿饭没着落呀。你不把他们这个课给拢住给吸引住， 是 饿死当天。你说 我刚进唱片圈的时候，所有东西要手写，得亲自捧着到电台给管理者要送审啊，要提前要捧着、嗯、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工作人员，我们就过街，不是工作，我同伴，下雨了，她就女孩嘛，长头发特别漂亮，要过街的下雨，她就把顶着，我特别生气，就说我的唱片比你的脑袋重要啊！我特别，你如果湿的唱片的，那个电台要不高兴就不批你过了。那时候所有的动作都战战兢兢的，特别好。 所以你看，我这是我另一个偏见，这个华人这个艺术家呀，日子不能过好了。 这绝对不是，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哎，你现在日子过好了？我最后还要说说，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肯定没有以前好，不过我现在 就他现在同时都是收藏家了，专项是近现代亚洲 是 美术 是。 除了收藏，你还忙什么？平常？ 我现在写了特别多专栏，在台湾、香港、新加坡，还有上海、北京都写。 哎，你怎么你不写歌吗？ 很少，我现在写歌都挑战我以前不敢写，我怕像前一阵那个《鸿门宴》，我想说我得回头写个男性的、古代的，我去看《史记》，然后来写写看。那要不就是我最近有的一个动画电影，会去戛纳的动画电影，我用二 D 要回到手工的，谈一个两岸的恋情，书信体的。那天看完视频，那电影公司说，有那两篇下片吧，因为你从头到尾都是你姚先生的散文，就在读。我在北京下雪了，什么感觉？因为我在北京给我太多的经验，我觉得我一定要让台湾的朋友知道。原来雪跟雨是不一样，不是直直落，它是飘的 啊。 那以前怎么讲？动画是画了一圈，我说不行，重画。画了一圈不行，我说是飘的。他说什么叫飘的呀？雨不就这样子下来？它直的不行，那斜的又不行，这又不行。我说要转圈。后来我决定就要写成文章，让大家有那个感受。我觉得两岸的沟通还不够，真的还不够。官方的沟通那是他们有目的的沟通， 反正 人民的沟通更多。 你看这个张亚东不也是吗？这个金牌制作人现在一个个都是，我旅游啊，我要拍这个微电影啊，我要给你讲讲这个旅游的这个体会，写点 拍照片， 搞点话剧啊，都是，反正都向多才多艺的方向发展，普遍反映了你们这行业的穷途末路，是吗？ 完全就是末路了，我已经不承认我是长毕业，我是。